好，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请大家看一下41页以下。刚刚呢把第一个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跟判决的特色介绍完之后，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类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它的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文字的部分在各位书上的41页以下到43页。那么审理原则呢，如果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它就是看56条这个法条。请同学看一下这个56条的规定，它是呢共同诉讼章节里面呢最爱考的一个条文啊。那反正现在呢通通附法条给你的，你就大摇大摆拿出来抄。可是呢我们要稍微跟你提一下，还是有同学会抄错，我不希望你连这么简单的条文呢都搞不懂呢他在讲什么。那么如果你今天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各位看法条怎么写。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个人必须合一确定者，适用下列各款的规定。那各位不要被第一句话呢给弄昏头了，虽然他讲诉讼标的有合一确定时才适用下列各款的规定，但是我们现在在解释56条适用的范围呢，不以此为限，凡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通通有这个法条的适用。所以不管你是诉讼法上合一确定，还是实体法上合一确定，反正共同诉讼人通通适用56条呢来决定他的一个审理原则。好了，那审理原则分成3款，你会混淆的是第一款跟第二款，麻烦各位特别注意，不希望你在考试的时候抄错条文了。第一款在讲什么呢？共同诉讼中一人的行为有利于全体者，效力给予全体，不利益者呢对于全体不生效力。所以立法者的游戏规则怎么讲呢？今天你们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当你们行为不一致的时候，我就看谁的行为有利，有利的话效力给予全体，不利的话效力不给予全体。所以各位看一下黑板上这个实际案例，文字的部分呢各位一样都不用抄写，因为书上42页呢每一款下面都有举例跟你说明，所以课堂上听得懂最重要。第一款在处理的情形呢，请你注记在法条旁边。第一款讲的是共同诉讼人之间行为不一致。那什么叫共同诉讼人之间行为不一致呢？各位看第一小题最典型。假设我题目告诉你呢，法院呢针对这个分割共有物的诉讼，判原告甲胜诉，然后被告乙丙败诉。判被告乙丙败诉之后呢，只有乙一个人上诉，丙呢则不希望上诉。那这时候请问你效力如何呢？第一小题就是最典型的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一个说要上诉，一个说不要上诉，那怎么办呢？游戏规则就是我们看你们之间的行为谁比较有利了。有利的行为效力给予全体，所谓效力给予全体指的就是视为全体都有这一个诉讼行为。所以呢各位一看就知道上诉是比较有利的呢，还是舍弃上诉比较有利？答案当然是上诉，因为上诉的行为可以阻挠判决确定，对败诉的被告来讲是有利的嘛。所以乙的上诉行为有利于全体被告，效力给予全体，视为乙丙呢都合法提起上诉。那丙虽然有舍弃上诉的行为，但是因为舍弃上诉之后呢会发生判决确定的不利结果，它是属于对被告全体呢不利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评价为呢不利的行为效力不给予全体，也就是呢视为乙丙两个被告都没有舍弃上诉的动作。所以第一小题的结论变成呢乙丙呢通通都受上诉的效力所及，这就是第一款适用的前提，共同诉讼人之间行为不一致。那要请你注意的，不要跟第二款混在一起。 来，第二款在讲什么呢？请你看一下法条，他照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效力都给予全体，那你可以简单注记在法条旁边，他照对于共同诉讼中一人的行为，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话，不问有利或不利，效力均给予全体。第二款讲的是他造所为的诉讼行为，这就是拜托吼，千万不要跟第一款搞混的。明明是很简单的一个分类，但是很多同学条文看太快，反而混在一起。第二款在讲什么呢？今天做诉讼行为的是他造，不是共同诉讼人做的，是对方啦，他造当事人做的诉讼行为。啊，只要是对方做的诉讼行为，不管有利不利，效力一律给予全体的共同诉讼人。来，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下第二小题，今天题目告诉你的是原告甲要对被告乙一个人撤回起诉，这个甲很奇怪，可能跟乙的感情比较好，跟丙的不太好，所以只表示愿意撤回对乙的起诉。那么请问各位，这一个本案诉讼发生什么样的效力呢？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呢，视为甲对乙丙呢，虽然甲只有对乙一个人表示要撤回，但是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只要是他造的当事人对共同诉讼中的一人乙所为的行为，不论有利不利，效力都给予共同诉讼人乙丙全体。所以甲虽然只有对乙表示要撤回，但是效力给予丙，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视为甲对乙丙呢都有撤回起诉的表示。所以答案变成本案诉讼因为原告撤回全部的起诉而诉讼系数消灭，这就是第二款适用的前提。再次强调，它跟第一款很好区别，各位千万不要搞错这两款适用的前提呢。最后呢，请你看一下第三款。来，第三款呢怎么讲呢？共同诉讼人当中其中一个人发生诉讼停止的事由的话，那么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它是跟呢168条以下有一点关系。虽然你还没有念到168诉讼程序停止的规定，但是呢请你先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往后翻，这个东西很简单啦，看一下条文就知道。什么叫诉讼程序停止呢？这完全是立法者立法政策的考量。你看一下168条以下这个单元，再简单不过，立法者说啊，有一些事情发生的话呢，诉讼最好先停止进行，不要再打下去，这个就是所谓的诉讼程序的当然停止事由。而哪些事情的发生立法者认为诉讼要先停止呢？这个完全是立法政策的考量，反正现在法条附给你，你也不用背了，你稍微翻一下。像最典型的168条，立法者说官司打到一半，原告或被告其中一方死亡的话，诉讼程序在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前呢先停止进行，这是当然的嘛，人都已经死了，官司当然要先停下来。同样的道理也是，你看169条，官司打到一半，如果当事人是公司法人的话，法人有合并的情形的话呢，在合并程序没有结束之前呢，诉讼先停止进行。所以哪些原因的产生要停止诉讼，这个你自己看一下168条以下就可以了。那往前对到56条的第三款，那这条文就很好懂了。诉讼进行中，如果共同诉讼其中一人发生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事由的话，整个诉讼系数呢会发生停止进行的效力。所以像黑板上这个案例，官司打到一半，两个共同被告乙跟丙其中一个人死亡的话，那依照56条第三款呢，在乙的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之前呢， 整个诉讼程序都停止进行，法院不能够讲啊，今天只有乙死亡，所以呢乙的部分停止，甲对丙的部分继续进行，哦，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共同诉讼中有一人死亡的话，那么全体的诉讼程序呢都要发生停止的效力，哦，这是56条第3款非常简单的一个规定。那讲到第三款呢，忍不住要提一下这个条文呢，理解呢不困难，但是拜托各位写考卷的时候呢用之遣词注意一下哦。之前呢有同学呢写历届考题给我改呢，刚好考到56条第3款，题目就是诉讼中乙死亡，就拿考卷怎么写，依照56条第3款，诉讼中乙死亡视为甲丙同时死亡，哦，所以本案诉讼呢停止进行，答案是对啊，乙死亡呢全体诉讼停止进行，但你加那句话什么乙死亡视为其他被告丙呢同时死亡后，所以诉讼程序停止进行，拜托你用字遣词精确一点，不是视为丙死亡了，是呢乙呢诉讼程序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全体被告都发生诉讼程序停止的效力，那个用字遣词呢麻烦你稍微的注意一下。那这就是呢56条各款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呢他的一个审理原则。那最后你看一下45页，来45页中间呢刮胡五呢，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判决的特色，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特色呢非常好记，哦，你看书上怎么写，他的判决特色呢有两个，哦，第一个呢你注记一下，必须要同胜同败的判决，哦，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不论是同胜还是同败，既判例当然给予全体的利害关系人，这是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两个判决的特色。那稍微解释一下啦，第一个要同胜同败，为什么呢？因为合一确定在概念上来讲就代表共同诉讼人之间关系紧密，像你看黑板上这个分割共有物的诉讼，在分割共有物的诉讼之下呢，既然土地是三个共有人所共有的，那么理论上要分割当然是全部分割啦，法院不可能判决说甲对乙准许分割，甲对丙禁止分割，这个逻辑上面很奇怪。所以判决特色呢第一点就是呢共同诉讼人乙丙必须要同胜同败，要么就同胜通通不准分割，要么就同败准许分割，绝对不可能出现甲对乙准许分割，甲对丙不准分割这个奇怪的结论。所以第一个判决特色必须要同胜同败。那第二个判决特色呢这个更好懂，书上讲的不论胜败既判例均给予全体利害关系人，为什么说这叫理所当然呢？各位你脑袋稍微转一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前提就是要强迫把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程序，你已经强迫他们全体挂名原告被告进入诉讼程序了，那当然判决的既判例会给予呢挂名原告被告的当事人吧，所以这个既判例当然给予全体利害关系人，因为你已经强迫他们都要挂名原告被告进入诉讼程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呢法学推论，请你呢稍微注意一下。好，以上就是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的部分，我们就为各位说明到这边。那稍微补充一下，你看44页，这里有一个呢92年增订的56条之1，不过它非常简单啊，各位看书上或者看一下你的小六法，这个增订的56条之1它在讲什么呢？来你看一下56条之1的第一项，它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一个特别增订的规定，诉讼标的对于诉人必须合一确定而应共同起诉者，这就是典型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嘛，不但合一确定而且强迫要一起进入诉讼程序，要共同起诉，如其中一人或数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同为原告者，法院可以裁定呢在一定的期间内 追加该当事人成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视为一同起诉。那这个法条呢，很多同学看不懂，因为呢你看一些期刊论文呢，实务界的老师会告诉你这个基本上是罪文了，但是呢当初呢主导这个法条的呢是邱连沟老师他们，那这个法条呢说真的啦，以实务的观点来看还真的是罪文哦。不过呢既然立法者有规定了，我们就稍微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条文在讲什么。它增订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补正当事人事格，只要你听懂立法理由的话非常简单。为什么叫做补正当事人事格的手段呢？刚刚我们讲过，只要你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法律上的特色就是强迫你要把全体利害关系人通通抓入诉讼程序，成为原告或者被告。如果其中一个人没有抓进去的话，这个就叫当事人不适格吧。好，那以黑板上的例子而言，分割共有物的诉讼，假设共有人明明有四个，但是你们打官司的时候偏偏就是遗漏丁，丁明明也是共有人，结果你们把他当空气一样，没有把他挂名原告或被告进入诉讼程序。那这一个案件法院职权调查后标准的当事人不适格，一定要命原告补证，赶快把丁抓进来，看是要列名原告还是被告，我必须要命原告补证。好，可是以前实务上面发生一个问题啦，丁呢今天假设他呢是反对分割的话，那你把他列名为被告呢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反对分割，我呢要补证，就在状子上把你追加为被告，这样就算补证当事人适格了。麻烦的是万一丁他是赞成分割的，他也是要赞成分割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赞成分割的前提之下，同学会觉得哎，他就把他补证成原告就好了，没有错了，赞成分割的当然就把他补证追加成原告就好了。但是追加成原告跟追加成被告实务上有一个小小的差别点，差别在哪里呢？追加成被告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追加成原告就有一点小问题，这个小问题纯粹是实务运作上的问题。各位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原告要缴裁判费吗？裁判费在民事诉讼上是原告呢必须要预缴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丁赞成分割，那可是有些人很奇怪，你明明赞成分割，我们要把你追加成原告，但是你呢如果打死呢不缴裁判费的话，这个很奇怪，你不缴裁判费把你拉进来，难道要你的同伴帮你缴吗？那如果不缴的话呢，那你呢没有缴裁判费，偏偏又是违反246条第一项第六款，又是呢欠缺程序合法要件，所以要把你补进来成为原告，会有这些比较额外的小麻烦。有些人要么就是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我没有钱缴裁判费，你把我追加成原告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了。可是不把你追加进去的话呢，你又偏偏当事人不适格，所以针对这一种呢没有正当理由呢拒绝成为原告的人，那这时候怎么办？立法者就说56条之一呢，法院呢可以依照甲原告的申请，直接以裁定呢命该未起诉之人呢于一定的期间内追加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视为已经一同起诉。也就是讲白一点，不管你是什么阿里阿达的理由了，反正呢为了要补正当事人适格起见，我就强迫把你加入诉讼程序成为原告就对了。我这就是呢56条之一呢第一项呢它所增订的一个立法理由，专门针对这种没有正当理由呢就是不愿意成为原告之人呢法律上所做的一个补正手段。那为什么说这个法条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这你听听就好了。 这种强制追加的条文呢叫做叠床架屋，其实没有这个条文，你往后翻，后面我们会讲到，你看二五五条第一项的规定。那么实务界的老师绝大部分的看法是说啊，你增订这个条文呢其实很多余，因为立法者显然忽略了255条的第一项第五款，其实对这种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之人呢，现行法呢已经有一个补正的规定了。255条第一项第五款说，诉讼标的只要对于诉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原告本来就可以随时追加的原非当事人之人成为当事人，所以你要强迫他去做补正的动作，你直接用255条第一项第五款就好了，其实没有必要用到56条之一的规定。啊，话虽如此啊，这个条文反正是已经新增了，那么它的一个存在背景呢，我们也简单的跟你交代一下。这是56条之一呢，关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补正当事人事可的一个法条规定。好，所以呢，你看一下44页，这个呢条文的第五项，56条之一的第五项。第五项就说了，第一项及第三项的情形，如诉讼费用应由原告负担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仅由原起诉的原告负担。换句话来讲啊，这个丁呢，如果打死他还是不愿意缴裁判费，那立法者说，为了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我们还是呢不问你的意愿，强制把你追加成原告，但是你还是没有缴钱，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呢其他人帮你先缴，所以法院可以斟酌情形，命仅由原起诉的某甲呢负担诉讼费用、裁判费用。那么你把这个条文呢存在的背景呢，我们刚刚的一个说明，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好，那么整个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审理原则、判决特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最后，请你看一下45页第三个类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个是国家考试呢三种类型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好，类似必要的定义、判别的标准呢，不再重复，刚刚都讲过了，请你直接看47页，看到第二个阶段，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为什么这个类型要特别跟你强调？因为呢，同学几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你去买那个历届考古题、律师、司法官考古题的解答呢，自己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买历届法研所的解答，尤其是台大法研跟辅大法研呢，以前骆永嘉老师在出题目的时候非常喜欢出他个人的特殊见解，所以就形成了同一个题目呢，长在研究所跟长在国家考试，啊，怎么你看到的解答不一样？原来就是呢，骆永嘉老师呢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呢，尤其在台大法研跟辅大法研呢，非常强调他这一个个人的一个特殊见解，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要跟你稍微的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特殊见解呢。来，你看书上第一点，原则，原则指的就是呢传统多数说的见解，多数说的见解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完全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一样，也就是全部都适用56条的规定。因为刚刚你有看到56条嘛，56条讲说只要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都有这三款的适用，所以法条本身并没有去区分固有必要或者类似必要，反正只要你有合一确定的话，通通都适用56条来做处理。因此呢，实务界跟传统多数说认为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审理原则完全跟固有必要诉讼一模一样，全部用56条的规定来处理。所以呢，你看一下黑板上，今天假如是这个情形，来，假设你看到一个实例题，人家问你3小题，你脑袋的答案呢都可以直截了当反映出来的，三个共同原告 ABC 是标准的类似必要共同原告。 好，那当他们产生诉讼行为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不一致是，假如说 A 上诉，然后 B 跟 C 呢，他们舍弃上诉，那这个最典型的56条第一款吧，共同诉讼人行为如果不一致的话，看谁有利，就以该人的行为为准。所以 A 的上诉有利，效力给予全体，视为 A、B、C 都上诉。再来第二小题呢，也是一样 ，A 如果说呢，他要撤回起诉。本来原告三个，后来一个人呢临时要打退堂鼓， A 说要撤回起诉，但是 B、C 坚持要继续告到底，不愿意撤回起诉。那这时候因为撤回起诉的行为是不利的，所以依照56条第一款呢，甲撤回起诉呢对全体不生效力，视为全体原告 A、B、C 都没有撤回起诉的行为，这也很好理解。第三小题更是 A、B、C 三个原告其中一个人死亡了，有诉讼程序停止的事由的话，那么全体原告都发生诉讼停止的效力。所以这三个小题啊，如果你按照传统的见解，他那个解答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完全一样，反正你就是用56条各款的来决定行为的效力。那骆老师的特殊见解在哪里呢？你看一下书上第二点例外，非常好记啊，只有一个情形之下他有特殊见解，你把第一句话圈起来，就起诉的撤回而言，只有撤回起诉这个点，骆永嘉老师有特殊的见解，也就是只有第二小题的情形。这一个特殊见解真的不难背，因为反正只有撤回起诉呢有特殊解释。特殊的点在哪里啊？刚刚我们讲过，依照通说的见解，撤回起诉是不利益的行为，所以呢 A 一个人撤回，其他两个如果不愿意撤回的话，那么 A 的撤回行为对全体不生效力，所以呢全体原告 A、B、C 通通没有发生撤回的效力，本件诉讼仍然由 A、B、C 呢继续成为原告打下去。这是你会看到国家考试解答的版本，基本上采的是多数的一个看法。可是呢，同样的题目，那个法研所的考题，骆老师居然说呢 ，A 一个人撤回 ，B 跟 C 如果反对的话 ，A 一个人发生单独撤回的效力。哎，居然 A 一个人可以发生撤回的效力，由 B、C 为原告，由你们两个不愿意撤回的人继续当原告打官司即可。那 A 呢，不用勉强他，他不想告，让他一个人发生单独撤回效力。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见解？这个见解呢不难懂，你要把答题的关键字点出来。骆老师文章里面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为什么只针对撤回起诉有特殊见解呢？这是因为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切入，这个讲法也蛮有道理的啦。骆老师怎么讲呢？刚刚我们说过什么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啦，基本的定义就是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程序，诉讼的目的就可以达成。既然如此的话，骆老师怎么讲，本来三个股东只要任何一个的撤销权成立的话，本案诉讼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本来我们就不用强迫你要把全体股东抓入诉讼程序，因为只要一个的撤销权成立的话，诉讼目的不就达成了。既然是如此的话，就算没有全体的股东加入，本件诉讼也一样当事人适格，也一样诉讼目的可以达成啊。既然少一个股东，诉讼目的也能达成，当事人适格也不会有问题的话，那何不呢干脆做个好人，其中一个人不想告了，其中一个 A 不想告了，想要脱离诉讼，不想当原告了，那、啊、你就让他单独脱离就好吧， 反正 A 脱离之后不会影响到原告的当事人事格，也不会影响到原本撤销诉讼的诉讼目的。既然通通都不会影响到，算了，没关系了，他一个人要撤回的话，我就例外的解为 A 一个人单独发生撤回的效力，本件诉讼由 BC 呢成为原告接续进行即可。这就是在诉之撤回里面呢，骆永嘉老师呢特别强调他个人的一个特别看法。那理由我们就为各位交代到这边，那你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那么这就是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审理的原则，那你就简单记一下。原则上依照56条各款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都一样，例外的时候呢，诉之撤回呢排除了56条的一个适用，可以让原告单独发生撤回的一个效力。最后你看一下48页第四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特色。那这一段文字请你特别注意，晚近的期刊论文呢越来越多人呢去质疑传统通说的一个见解。质疑的点在哪里呢？各位撇开文字不谈了，你大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传统的教科书认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跟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一样，反正只要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的话，诉讼的判决特色都是必须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异的裁判。这是传统的教科书每一本都这样讲，只要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的话呢，理论上判决的结果就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异的裁判。既然如此的话，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是一样。今天假设三个股东 ABC 成为共同原告，那法院判决的结果呢，要么就判 ABC 一起胜诉，要么就判 ABC 一起败诉。三个共同原告一定是要同胜同败，理论上呢不可以成为呢一胜一败相其异的一个裁判。这就是传统见解认为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特色呢跟固有必要一样，都只能够同胜同败。但是晚近年轻一辈的学者呢越来越提出质疑，其实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比较正确的讲法应该是晚近的年轻这一辈老师呢，像洪国昌老师他们的文章写的才是正确的。他们研究后发现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似乎没有必要一定要解为同胜同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依照晚近学者研究的结果呢，理论上也有可能产生不同胜不同败的情形，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不会导致判决的矛盾，而且理论上它确实也是会发生。为什么呢？你就以这个例子来看，三个股东成为原告同胜同败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你也不能排除说他们有可能会不同胜不同败啊。像189条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三个股东各自成为原告，实体法上面其实有三个诉讼标的，三个股东各自主张自己独立的一个公司法撤销权，只不过因为性质上是形成诉讼，所以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但是不能够因为他们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你就一定说他们要同胜同败。为什么呢？一样从本质切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本来我们就讲不需要强迫大家进入诉讼程序，只要一个人的撤销权有理由，诉讼目的就达到了。既然只要一个人的主张有理由，诉讼目的就达到的话，那其他人的主张纵然不被法院采纳也无关痛痒啊。什么意思呢？像这个例子，三个股东既然只要一个人的撤销权有理由，诉讼目的就达到了，那代表说其实只要 A 一个人的撤销权有理由就好了。至于其他两个原告 B 跟 C 你们所主张的撤销权是否有理由，这个不影响本案的诉讼目的。所以理论上有可能发生一个现象，各位念过公司法就知道，你要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你还要符合公司法上的法定要件，并不是你只要具有股东的身份你就当然有撤销权，你还必须符合189条所列的要件，你必须是要反对这个决议内容的，曾经在股东会发言反对这个决议的内容。那这种情况之下，理论上有可能发生说法院审查后发现 B 跟 C 两个根本是卧底的间谍，你们当初在开股东会决议的时候呢都是投赞成票，并不符合呢公司法上撤销权的一个要件，那这个时候理论上我可以判 B 跟 C 败诉，我这样判其实不会影响诉讼目的。 B、C 虽然败诉，但是只要其中一个股东胜诉的话，那么决议依旧产生撤销的结果，不会影响到这个撤销诉讼的本质。所以理论上来讲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尤其是形成诉讼，往往它的结构是形成权诉讼标的是复数的，每一个主体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那既然如此的话，理论上就有可能存在其中几个主体呢它的形成权不符合构成要件，法院应该判它败诉，这个理论上确实可能存在，而这样的结果其实也不会影响原本诉讼的本质，因为就算 B、C 输了，只要 A 其中一个人赢的话，股东会决议依旧产生撤销的一个效果。所以呢，越来越多人主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其实你不需要去强调说共同诉讼人一定要同胜同败，你只能够说绝大部分情形之下他们确实会同胜同败，但是你也不能排除说他们理论上可能会有不同胜不同败的情形。这是呢关于判决特色的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好，那么以上呢三种诉讼类型，从它的判断、审理原则还有判决特色呢，我们就全部为各位介绍到这边。接下来的时间请你看一下49页以下这个单元，我们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跟你谈，除了刚刚的基本理论定义看完之后，接下来要带你看实际的一个题目。那么书上49页呢之所以整理这么多的类型，是因为它真的是国家考试排名第一的章节啦，所以我们就按照呢考题的类型不同呢，用专题的方式帮你整理一下。那当然上课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一个专题都讲，像我们整理的重要类型，第一个类型叫代位诉讼，在48页，然后呢你一直往后翻呢到70页，还有呢第9种其他比较零星的类型，所以大概跟你介绍了10几种的类型，上课没有讲的请你回家自己看，我们上课只挑呢最常考最有代表性的类型跟你讲，强化你呢刚刚念到的抽象法律概念，但是没有讲到的部分麻烦你回家有空稍微看一下，多看几个题目，多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游戏规则去想一遍，这样你才有办法强化你抽象法律理论的应用。好，那么在中午吃饭之前呢，我们先请各位看第一个类型代位诉讼。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直接要用国家考试实际的案例来跟你说明刚刚讲的那一大串抽象的法学理论到底如何的具体应用。好，那么代位诉讼呢可以说是呢国家考试的一个常客。各位在49页看到的这个题目呢，我是75年司法官的考题，叫做连锁代位，然后51页呢还有一个叫一般代位，85年司法官，不以此为限的，其实呢跟代位诉讼有关的呢司法官考试的罪案，除了呢这两个题目之外呢，后面你还会看到88年司法官、89年司法官呢也都考代位诉讼，很奇怪， 司法官的考试呢，特别喜欢用民法242条代位诉讼的规定呢，来跟你大做文章。理由何在呢？代位诉讼很好考，很好考的原因是它有很多点可以问你了。这个代位诉讼啊，在民事诉讼法上呢，同时兼具了三个特色。为什么它在司法官考试这么常见？理由在于啊，考这个类型能够考你的点非常多。上礼拜我们看到的叫做诉讼担当，代位诉讼本身是诉讼担当的一种，它除了构成诉讼担当之外，也会构成共同诉讼，所以啦，能够考你的点非常多。什么意思呢？马上你看实际的案例。代位诉讼在类型上面可以分为一般代位，还有所谓的连锁代位。我们请你先看比较简单的85年司法官一般代位。来，各位看一下85年司法官这个案例事实。债务人是丁，欠了三个债权人甲乙丙各100万，然后丁呢对第三人物也有300万的请求权，以借清偿其贷予行使。某天呢，甲乙丙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所以以自己的名义共同起诉，你把共同起诉圈起来，代位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请求权。第一小题，诉讼标的对于甲乙丙是否合一确定？标准的国考考法，第一小题先问你共同诉讼的类型，第二小题再问你审理原则，第三小题再问你判决特色。这个题目呢，你把文字转化成案例，就长得像黑板上这样。代位诉讼的结构呢，不再跟你啰嗦，相信你很清楚。它就是指呢，丁对物有一个300万的债权贷予行使，你自己懒惰贷予行使，就由你的债权人帮你行使。只不过今天很巧的是，你的债权人是复数，有三个人。丁的债权有三个甲乙丙，所以甲乙丙成为共同原告，共同代位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权利。所以85年司法官标准的诉讼担当结合共同诉讼的形态，所以甲乙丙这三个人除了构成共同原告之外，他也是诉讼担当里面的刑事当事人。这就是案例的事实了。好，那你看一下51页第一个问号怎么问你呢？甲乙丙成为共同原告，所以原告这一方是复数，有共同诉讼，这三个共同原告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人家就是问你，今天原告是复数，构成共同诉讼，这三个共同原告他们到底是普通共同诉讼、类似必要还是固有必要？来，同学，请你把那个文字遮起来，也不用抄写，脑袋里面现学现卖，趁下午呢还没有想睡觉的时候，早上我们先把这个重要的类型呢，让你脑袋稍微运转一下。来，怎么写呢？你自己脑中要这样推。类型的判断，第一个先看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合一确定分成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跟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接着你再去判断诉讼的目的。来，这个东西你不用写，脑袋呢自己转一遍，我们只是把你推论的过程转成文字。第一段有没有合一确定必要？来，结论是什么呢？诉讼法上合一确定必要你可以先打叉，因为代位诉讼并不是形成诉讼，你们是代位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元返还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是一个给付的请求权，不是形成权，所以这个案例没有诉讼法合一确定的问题。重点在这边，刚刚我们举例了半天，你还没有看到什么叫实体法有合一确定的。85年司法官是最典型的， 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案例。什么意思呢？你们虽然三个原告共同代位行使，但是你们代位的东西，你们主张的东西是什么呢？都是主张丁对物的300万请求权。所以原告虽然挂了三个人，但是三个原告你们主张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都是单一且相同。今天不管你们来几个原告，来100个也是一样，只要是代位诉讼，你们主张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就是那一个丁对物的300万债权。本案从头到尾诉讼标的只有一个，就是丁对物的300万请求权。所以呢，三个共同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最典型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而因为有合一确定，你再去谈诉讼的目的。那甲乙丙到底是固有必要还是类似必要？答案是类似必要。为什么呢？脑袋转一遍了，诉讼目的的角度切入，有没有必要把全部的债权人通通抓进来成为共同原告的必要呢？当然是没有。因为代位诉讼的诉讼目的是什么？请各位回答我。代位诉讼的诉讼目的就是希望第三人物把300万元的这个债款呢返还给丁嘛，返还给实质当事人丁，这是我们代位诉讼的目的。那你这个目的要达成，根本不需要勉强全部的债权人成为原告，只要其中一个债权人代位诉讼主张有理由的话，物就要把300万还给丁了，根本没有必要把全体债权人通通抓进来的必要。所以呢，三个债权人成为原告当然只是一个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人。这就是第一个问号，甲乙丙三人的诉讼有合一确定，而且是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这就是85年司法官第一小题的解答。好，只要你类型判断正确之后，第二小题跟第三小题送分题，审理原则跟判决效力全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看他第二个问号怎么问你？第一审法院判决三个原告败诉，只有其中一个甲提起上诉，效力是否给予乙丙？这应该不用多讲了，56条第一款有利的效力给予乙丙，给予全体的共同诉讼人。最后你看第三小题，这个其实是在考你的民事诉讼实务啦。照理来讲，应该是等你考上了去事务所实习的时候，诉之声明怎么写呢，你就会被呢刁得很惨的。这个不应该拿来考试，但是既然出题者认为司法官考试，你对实务应该稍微注意一下。所以第三个问号呢，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实务诉之声明的写法啦。他说呢，代位诉讼原告诉之声明要怎么写？那么这个呢，声明的写法就是，物呢应该把300万返还给丁，但是由甲乙丙呢先代为受领。这个第三个问号其实你可以不用管它，它跟共同诉讼的理论没有关系，单纯问你一个实务上诉之声明的一个写法。那么考题要强调的重点是，既然你是诉讼担当，所以出题者只是希望考生了解一件事，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真正的权利人是丁，丁才是本件诉讼标的权利的真正主体，他才是那300万的债权人啊。只不过因为他偷懒，这个官司由甲乙丙帮他打，如此而已。那凡是诉讼担当，诉之声明的写法都有一个共通特点，你的声明的写法都是被告返还给付的义务都是要给付给真正的权利人。所以只要是诉讼担当，不管破产诉讼代位诉讼都一样，反正现在实务上声明的写法就是被告的给付义务 你要返还的对象是返还给真正的权利人，实质当事人丁，只不过呢由原告刑事当事人先代为受领而已。所以代位诉讼诉之声明的写法是，物应将300万元返还于丁，由共同原告甲乙丙暂时先代为受领。同样的道理的，换汤不换药，我如果今天题目改成破产诉讼，诉之声明怎么写呢？你可以现学现卖。破产管理人的声明要写说，被告要把这个财产返还给破产人，只不过由我破产管理人先代为受理，如此而已。这是呢诉讼担当的类型里面诉之声明的一个实务做法，简单的呢跟大家补充一下。好，那以上第一个类型比较简单的发诉民司法官一般代位，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那吃饭之前呢，再利用10分钟时间把第二个类型呢看完吧。各位看一下这个49页，技术年的考题，这个叫做连锁代位，考的就是呢最高法院64年的一个第5次民事庭会议的决议，也是考你的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那这个题目就有甲说乙说的争议了。老话一句，根本不要看这个学说争议，自己脑袋推就推得出来了。来，你看什么叫连锁代位。各位呢先把这个题目看一遍。来，这种题目呢文字的说明你要把它转换成实际的一个图表比较好懂，而且呢你脑袋里面思考的过程就是你写在考卷上答题的格式，分点分项的推论过程啦。好啊，什么叫连锁代位啊？很多同学反映自己看不懂，所以干脆课堂上跟你讲一下。你看这个题目，甲向乙买一个不动产 A 好了，该不动产是乙跟丙买受，丙又是向丁买受，均未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于是呢，最后一只白老鼠甲，这个最后买受人，行使代位权及自己的请求权，诉请丁先将不动产移转给丙，丙再移转给乙，乙再移转给甲。请问你甲的这个诉讼到底是什么类型？这个题目你会看不懂，其实是一个点没有转过来的。只要转过来之后呢，它比85年司法官更简单。哎，什么叫连锁代位？请你先做翻译的动作。最高法院64年决议呢，讲的事实是这样子：有一个 A 物的所有人是丁，所以丁是原始的所有权人兼原始的出卖人。他先把东西卖给丙，但是还没有把 A 物的所有权过户给丙。可能这个 A 物很有价值，所以买受人买到的时候来不及拿到所有权，就迫不及待的再转卖给别人，就形成题目讲的丁把东西卖给丙，丙还没有受领所有权移转之前又赶快卖给乙，那乙呢看到这个东西涨价有价差，马上又转卖给甲。那最倒霉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最后这一只白老鼠，接最后一棒的人最倒霉了。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甲付完钱转头跟乙要，请把 A 物的所有权移转给我，乙就双手一摊说，不关我的事，我也还没有拿到所有权，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向前手丙买的。甲呢去跟丙要，丙也双手一摊，不关我的事，我这个东西是向前手丁买的，丁也还没有把所有权过户给我。所以甲往前手一个一个去追，每一个人双手一摊都说，我也还没有拿到所有权，我也是跟另外一个前手买的。那他追了半天，源头就是丁。追到丁之后，各位想也知道嘛，债之相对性原则，甲跟丁之间没有一个独立的买卖契约，所以甲不可能基于买卖契约直接跟丁要求移转 A 物，所以他怎么办呢？甲在诉讼实务上就必须要列乙丙丁为共同被告。 我刚说你脑袋有点没有转过来，就在这边连锁代位这个75年的考题，你对照刚刚的85年的考题，差别在哪里？一般代位指的是原告复述的情形，连锁代位则是被告复述。被告复述怎么代位呢？来，各位呢看一下黑板上面后，这个呢用讲的，你听一下就可以了。甲要能够拿到 A 物的所有权，请问你他在法律上要怎么主张呢？他一定要主张丁要先把所有权过给丙，因为毕竟只有丙丁有直接的买卖契约，丁要把所有权过给丙之后，再由丙呢基于跟乙之间的买卖契约，丙再过户给乙，然后呢乙呢再基于跟甲的买卖契约把所有权过给甲，所以呢甲要拿到 A 物的所有权，势必要声明丁先过户给丙，丙再过户给乙，最后乙再依照买卖契约直接过户给甲，他一定要这样声明。既然如此的话呢，那么请问各位，你把乙丙丁三个列为共同被告，请求丁过给丙，丙过给乙，乙再过给甲，你这样请求的过程里面，三个共同被告的类型如何？请你呢直接脑袋转一下，回答我这个问题，现学现卖。这三个被告呢共同被告的类型如何？来，脑袋怎么思考呢？文字书上都有，不用抄，你自己要在你脑袋里面把游戏规则推一遍。既然是三个共同被告，想当然尔啦，第一个你判断合一确定，诉讼法上一定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因为它不是形成诉讼，都是买卖契约的给付请求权，所以你观念清楚的话，诉讼法上一定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剩下一个重点，那实体法上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好了，那怎么去判断呢？你就把它拆解开来。来，让各位呢在吃饭之前呢脑袋转一下地方，在这边实体法上，请问各位，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之间诉讼标的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呢？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呢？来，你看黑板上，我们跟你推一遍。第一个被告甲对乙来讲，请问各位，甲对乙实体法的主张是什么呢？是甲跟乙之间直接买卖契约在之请求权。我为什么可以要求乙把土地过户给我呢？因为我跟乙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买卖契约在之关系，所以甲要求乙呢把土地过给自己，那个请求权诉讼标的的依据是甲跟乙直接买卖契约的请求。啊，再来，它为什么叫一般代位？它为什么叫连锁代位了？甲对丙的请求是什么？各位呢，你稍微呢遮一下，甲凭什么要求丙把所有权过户给乙？我们刚刚讲过，你甲要拿到所有权，你一定是丁先过户给丙，丙再过户给乙，最后乙再过给甲。那我现在问你，甲凭什么要求丙把土地的所有权过给乙呢？一定要先做这个动作，不然乙没有办法过户给甲嘛。那我请问你，甲为什么可以要求丙把土地的所有权过给乙？甲这个权利就是代位诉讼的权利。代位什么东西呢？代位乙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权，因为在之相对性，丙跟甲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契约，只有乙跟丙之间有买卖契约，那么乙呢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甲只好代位乙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移转登记请求权。所以甲对于第二被告丙来讲构成诉讼担当， 他是担当乙行使乙对丙的权利，所以对第二个被告丙来讲，甲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是绿色粉笔乙对丙的买卖契约权利。最后一个，为什么叫连锁代位啊？连锁这两个字怎么来的？冤有头债有主啦，丁要先把土地所有权过给丙，甲凭什么要求丁把土地所有权过给丙呢？这时候法律上的主张就是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来，再听一遍，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因为本来丁要把所有权过给丙，是基于丙跟丁的买卖契约，而丙跟丁的买卖契约只有谁可以代位主张呢？只有乙可以。那乙呢也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那怎么办？法律的逻辑只好是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而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还是丙丁之间的买卖契约请求权。所以结论出来了，连锁代位的诉之声明，原告甲分别对这三个共同被告实体法上主张三个完全各自独立的买卖契约权利。所以呢，针对这三个被告乙丙丁来讲，实体法上没有合一确定，诉讼法上也没有合一确定，所以最高法院的决议怎么讲？通通没有合一确定的话，三个被告乙丙丁叫普通共同诉讼。这就是你49页呢最高法院决议为什么连锁代位三个被告之间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的原因所在。好，啊，看完之后，最下面杨建华老师的见解。来，为什么杨老师独排众议说三个被告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不难懂啊，杨老师的见解就是，只要有裁判矛盾之余，从宽解为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杨老师文章怎么讲的？连锁代位的情形啊，假设你不解释成有合一确定的话，那假设你把乙丙丁三个被告拆成三个独立的诉讼程序，由三个不同法官来审理的话，那理论上就有可能发生裁判矛盾，有可能 A 法官判甲对乙败诉，但 B 法官却判甲对丙胜诉，如此一来岂不是形成裁判矛盾的不合理现象？所以依照梁建华老师的见解呢，连锁代位应该解为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会比较妥当一点。这就是呢你经常会看到的为什么同一个案例会有不同的解答。各位呢再次强调，不要死背，你把它解释的出发点弄懂之后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见解的不同。好，那我们就先把呢第一个呢国考常见的代位诉讼的案例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剩下的案例呢等到吃完中饭和下午的时间我们再接续的来看。